打击破坏环境、食品药品、旅游安全等方面的违法犯罪，北京市公安局的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上午正式进行了揭牌成立。北京警方同时进行了机构改革，对于市局直属执法勤务部门进行了整合，加强反恐防恐、合作作战等部门的力量。每到年底，年终奖就会和年会一样，是被各界提及频率最高的字眼。其中也有像现金、房子、汽车等实用的丰厚物资，也有牲口、棺材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奇葩奖项。而在早前，台湾的一家公司给员工发年终奖的时候，竟然是一口棺材，这也雷到了一片网友。甚至有网友调侃，发棺材的同时最好再附赠一块墓地。但老板却说，我们发的棺材是环保棺材，员工收下的话寓意着升官发财。最近根据泰国网友的报道，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喝酒之后头晕不慎跌入了河道，由于不会水只能在水里挣扎，并举手向路人求救，而路人看见之后立即冲上前去，缓缓地掏出了手机，开始用各个角度拍照。有多名网友甚至还把图片贴到了脸书平台上，称道他是怎么掉下去的。警察到场之后，这个河道被围的是人山人海，但是因为无人救援，落水者趴在河道当中，腹部积满了脏水，当场死亡。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渐荒废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谁又能做到？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少年时的爱情像你的名字里陨石的光和夏天的雨，而成年人的爱情却是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是女儿情里隐忍的深刻和说不出口的温柔，也许这也就是经典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用三言两语讲述着世间的心事。如果说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声音，我想这大概也就是女儿情这样一般的声音了。最近林俊杰在一档歌曲选秀类节目当中，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诠释了《女儿情》这首歌，而这首好像尘封已久的歌曲也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一首寥寥数字的作品，唤醒了多少人心里爱而不能的那一份钝痛感，又让多少人再一次重新审视了名著轻描淡写却透着纸背的深度。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一版林俊杰的《女儿情》，你来听一听他演绎的不一样的声音。 鸳鸯双栖蝶双飞，白云春自人人醉，朝朝问圣僧女儿女儿美不美？说什么望尘富贵，怕什么见与金贵？只愿天长地相随，暗恋与爱恋，愿今生长相随。只愿天

苦一样坚强。在这巨大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的意义。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只剩下羽毛，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我想要安静的思考，天平上让爱恨不在想你就平衡不了，我关灯还是关不掉这风暴。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我在想 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还记得那些年追过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吗？有没有一首影视歌曲让你印象深刻呢？我想其中《京城四少》的主题歌曲《潇洒走一回》很多人都听过，而且会唱的人也不在少数。当时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流行金曲了，在如今可以堪称是经典之作。突然就想起来作家姬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长辈和孩子的一种观念。长辈说，15岁的时候呢，我跟你一样追赶流行，但50岁的时候，我开始热爱俗气的一切。你觉得是我老了吗？不是，我是一如既往的热爱着15岁的时候喜欢上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爸爸妈妈的审美有些过时，其实不然，他们依然用他们的真心去追求和热爱着那个年代所谓的流行。曾经的流行呢，就是今日的经典。那接下来的时间，周周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很多人都会唱，如果这首歌也勾起你曾经的回忆，一起跟着歌曲回到那些年。

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 见你。

幸福都属于我、哦哦、要走的路有你陪有你读不怕寂寞、哦哦、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哦哦哦 匆匆岁月，时光荏苒，你还记得那些年让你印象深刻的影视剧主题曲吗？如果听到这个话题，你的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首歌，那么请拿起你的手机，通过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和我进行互动，也让我知道是哪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周周在这里和你分享经典好歌曲。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喽。 Thank you.

我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如果你是一个爱看小说的人，我想《九夜回》的《匆匆那年》你一定看过。那个时候的校园爱情真的是让人觉得又单纯又质朴，情节当中带着一点傻傻的感觉。后来《匆匆那年》被拍成了电视剧，被拍成了电影，但是最终我想每个人的心里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样一版《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麟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七路18号中麟拿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不知道从何时起，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节将至，你归家了吗？今晚的唱片日历与你共同聆听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礼物。这首歌的创作时期正好是许巍的抑郁症刚开始好转，录制时整个乐队成员都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一首许巍写给父母的一首歌，后来他又再次做了解释。礼物具体来说是一首关于感恩的歌，亲情、友情、爱情。许巍曾经说，他不是那种碰上什么事情都会和别人说的那种人，什么都靠自己，从小就这样，外面有什么事儿也从来都不跟父母讲。 有你在身边。 有一次许巍回家，那段时间他正在跟红星解约，事业特别不顺，但是他并没有告诉父母，只是说一切都好。父母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一些什么。后来许巍的母亲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永远都支持你。电话这头的许巍当即便受不了了，萌生了想要为父母写一首歌的想法，于是便有了这首《礼物》。 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怎么说我不知道， 古代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想这话只有那些山高水远他乡留的人才能有真切的体会吧。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不管你已经回家，还是人在囧途，还是奋斗在一线，都能希望归家与父母共处的日子里，珍惜这短暂的瞬间，与父母分享你的快乐与欢笑，悲痛就咽下去吧，所有在外的承受莫要告诉他们。听到许巍，礼物。 一起分享。

什么时候你不再盲目的跟风，那证明了你的成长；什么时候你不再不顾一切的强求，那证明了你的成熟。人生虽然是一个跟自己较劲的历程，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刻，你必须慢慢知道，到底什么是咬着牙也不能放手的，而还有什么是放开手就等于放了自己的。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写诗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平凡。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